新年和中國的農曆新年有什麼不同呢？ 飛哥，今晚這個題目呢就令到我們有很多回憶了，就其實呢，即是西方的新年呢，我覺得呢就從個習俗同埋嗰個意義上咧，似乎就不及呢個農曆新年嘅，因為中國係即係以農立國，咁你即係過一個農曆新年咧，跟住咧係你有好多嘅事務啊，係去追隨噶嘛嚇，即係有24個即係嗰個節令啊，諸如此類嗰啲。咁而咧西方嚟講咧，可以咁講就話咧。過了一年，咁當然你有好多回顧同埋與前瞻嗰啲啦。咁但係你即係你睇下西方嚟講，即係嗰個過年嗰度咧，係除咗一個，因為佢冇咩特別嘢，咁所以咧就要加添啲嘢落去，就例如話咧個倒數，係嗰個倒數。咁我哋即係中國嘅農曆新年咧，就因為嗰個內容啊，係同埋意義咧都好豐富、好深遠，咁所以咧我哋唔需要咧就加啲咩嘢落去。咁但近年演變出嚟就好得意啦，即係年青一代咧，佢就好重視12月31號晚嗰個倒數喎嚇。咁你睇到咧就係例如話響你時代廣場啦，響蘭桂坊啦，咁哇人頭湧湧嘅嚇。咁而咧就即係我哋即係農曆新年前，即係嗰個所謂年大年三十晚咧，就呢一啲嘅活動咧係可以話咧係即係就算有咧，牽涉到嗰個參與人數都唔多嘅。咁當然我哋有我哋個花市啦，我有我哋個花市，咁就所以咧，我覺得咧就話，即係從嗰個內容啊，同埋嗰個意義上咧，農曆新年咧，我覺得係比起西方嗰個即係過新年咧，係應該係即係大好多同埋豐富好多。 系啊，李校长点睇啊？李校长， 我都睇到啦。 农历新年有年寿嘅，我哋嗰个 系系个年就系个寿嚟噶嘛。即系细个听呢啲故事嘅， 系都要萧校长吓走 佢，因为佢出嚟会害人噶嘛。咁其实你要发觉西方咁公历咧，就系一月一日元旦，即系西历嘅元旦。咁通常我哋有假期啦，学校都假期。咁农历咧就系初一、初二、初三系假期嘅，就系公众假期啦。学校就唔止放咁少日嘅。咁年三十晚咧，唔叫得做節，不過咧都係好重要嘅一個時間，因為我哋又要團年飯啊嘛。咁西方咧就嗰個要倒數咯，十二點正嘅時候就好緊要啊！呢個日子，即係呢個時間，佢唔係叫做節嘅，不過嗰個日子好緊要。但係我啊發覺一樣嘢咧，就嗱頭先阿文炳興有提到二十四節氣咧，咁其實咧能夠係比較重視，譬如冬至大過年啊嘛，因為佢係全年裏邊咧就係、是。夜最長、日最短嘅一日，咁點解又要哇咁緊要慶祝？除咗為要團聚食之外，因為跟住最疲極太耐啦。因為我哋梗係唔中意夜長日短噶嘛。第二日就係陽光就陽嘅開始多起上嚟啦。咁春天就嚟啦咁樣。咁所以咧就係呢個係重要嘅。咁另外一個係清明。咁如果你話講二十氣節咧，就唯一一個做節而我哋中學學校又放假咧，香港咧就係得清明嘅啫。 系 一冬至唔会放假嘅，呢个就系我哋廿嘅气节咧，就其实呢两日都好似系节日咁样。清明咧又有段古啊，我觉得一清明咧原本系节气嚟啫嘛，唔系假期嚟噶，但系后来演变到成为一个节。 唐代开始， 系啦， 唐代开始确定咗， 系啦系啦，成为一个节日咁样啦。 不过咧，我俾两位参考下咧，我就觉得而家成日话个西方嘅新年咧就一月一号，每年嘅一号，然后就倒数。其實我覺得咧，其實依個西方正式嘅傳統已經要失傳咗，因為依個定為一月一號係過新年咧，係從依個羅馬時期嘅凱撒大帝開始定起。凱撒大帝以前嘅古羅馬同埋依個波斯人同埋依個腓尼基人咧，其實佢哋個過嘅西方嘅新年咧係春分，係春分嗰日咧就嗰個春分嗰日就羅馬一個神咧叫做 Janus 啊 JNUS 啊。話依個人咧，其實好有意義嘅，同我拍得住我哋中國嘅舊歷新年。因為依個人咧有兩個面孔嘅，依個兩個面孔就一隻面，一個面孔可以睇到過去，一個面孔可以睇到未來。所以依個新年好有意思嘅，即係話可以同時望到過去，望到未來。咁其實春分咧，其實頭先李校長講起二十四節氣啊，其實春分咧其實好重要嘅。而家問題好多人都忽略咗，只係話過年。從俗數嚟講啊，過年咧就唔係正月初一，應該就係立春。 過咗立春就新一年，新手年就我哋過咗二三號嘅立春啊。其實春分咧，其實仲重要過立春。嗱，依個西方中西方文化都一致嘅，即係春分啱啱嗰日咧就係晝夜都係相等。春分秋分一樣嘛，所以孔子作嗰本歷史書叫《中春秋》就咁解啊。點解叫春秋咧？因為春分同秋分都係啱啱晝夜一樣。 系， 咁而家就失傳咗啦。而家西方問題就過咗一月一號， 因為太陽喺北半球射嘅位置唔同啦，日頭長啲，日都短啲會變。所以以前咧，我細個時候，而家冇啦，就會係咧改個鐘嘅，撥翻一個鐘，撥埋一個鐘咧，會有啲咁嘅日子。而家冇嘅，其實撥嚟撥去咧，坐飛機都幾麻煩，因為搭錯機。 喂，話李校長啊，想問下你或者阿文炳兄嘅啫。你講清明咧，其實而家究竟？你哋喺學校度有冇其實教到學生，其實點解要慶祝清明？清明係咩意思？好多人都唔知個。清明就是掃墓咁就咁簡單啫。但係點解個名字叫做清明呢？係嘛？我諗即係其實咧，我好好教，因為清明節咧，你知嘛？同學生講咧，其實三個節日攏埋一齊嘅。一个是清明节，一个就李校长好熟悉叫寒食节， 系寒食系啦。 仲有一个叫上巳节， 系 上巳节咧就系、是、咧，我哋讲四月四号喺四月五号清明系新历嚟嘅，旧历咧，如果你计旧历咧，中国以前嘅上巳节就系三月三号，三月三号天气清晰，旧历嘅三月三号，而家问题对应翻新历咧就一定系因为节气啊，就系、是、跟太阳嘅，跟太阳定嘅，就写边四月四号或者四月五号。三月三號，咁清明咧，其實咧就話啊，其實我覺得好好一個教育啊，對學生嚟講嘅就話講寒食節嘅故仔。 係啦係啦，嗰個故仔好好聽嘅。係 啊， 咁我啲聽眾有啲都聽過啊。其實我哋都可以講下嘅。 係， 我幾時開始聽到呢個故仔嘅咧？我小學六年班。因為我因為好感激我小學六年班個中文科老師啊，佢因為我哋嗰陣時考升中試，咁考完升中試有咩做咧？課程就教曬啦。咁佢又要我哋背系呢个唐诗里边嘅系长恨歌， 系 哇嗰阵时小六啊背到朗朗上口，另外一个好长好难背得，都背得朗朗上口嗰个就答苏武书， 系 答苏武书第一句子兴竹下，佢解释竹下呢两个字咧， 就 系、 是、 讲 就系 讲咗呢个故事，系 啦， 咁其实就讲到晋文公，我都讲啲俾听众，有啲听众听过噶啦吓，晋文公咧佢咪喺出边十九年嘅。咁咧就係、是， 因為佢個老豆晉獻公啊嘛， 係啊，被迫害， 寵愛咗嗰個離姬啊嘛， 係啦。咁呢個重耳咧就係、是、後來晉文公啦。咁啊，走咁啊，十九年裏邊咧，佢有一個隨從咧就係介之推，係又有故事話佢曾經係割佢個大髀啲肉俾佢食。烧俾佢食， 因为佢饿一滞， 系饿一滞吓，饿到晕咁滞吓，咁啊哇，咁啊咁啊，后来咧，佢十九年后翻到去做咗晋文公啦，做晋文公之后咧，呢、這个从耳啊不食禄，即系佢不食禄嘅故事，佢就翻去绵山啊，今日嘅山西省嘅绵介休市嗰度，喺绵山度咁啊隐居咁样。咁後來呢個晉文公咧就話啊，諗起佢都冇酬謝佢嘅咧，割肉俾我食喎，咁啊就揾佢啦。佢又猛出嚟，跟住話咧就有啲大臣咧自己打主意咧，就攞把火嚟燒個山，燒個綿山，就希望逼佢出嚟。 三年燒山一定逼佢出嚟。 係逼佢出嚟，點知咧佢同佢阿媽攬住棵樹就燒死咗。咁啊燒死咗之後咧，於是乎呢個晉文公咧。就係、是、第一個就話下令咧寒食啊，大家因為要紀念佢啊，就唔可以生火咁啊，所以後嚟 禁火字變咗 禁火係啦。咁另外咧就係話點解竹下兩個字咧就話一個咁嘅傳説嘅，就係佢斬咗棵樹翻嚟咧，就將佢做成劇，係就唔知劇係咪佢發明噶啦嚇。咁啊又著住對劇咧，就佢竹下就紀念咧戒指推， 摸落只腳度就會留攬翻你戒指。 係啦係啦，不過後來有啲人考證，其實呢啲都係傳説嚟嘅啫。都應該係唔係史實嚟？因為我一聽呢個故事，當然我小學聽到津津有味啊！小學六年班，因為老師解捉下兩個字解咗半堂，咁啊，但係我好記得呢個故事。咁啊，後來我係諗下，即係大個咗啦嚇，呢個都幾嚇人聽聞嘅，即係你割嚿肉去俾人哋食，食嗰個其實都好驚喎。即係後來都有啲人考證啊，呢啲都係假嘅，即係呢啲唔係事實嚟。甚至話燒山嗰個都唔係事實嚟嘅。吓，同埋有个讲法就寒食节其实早就有噶啦，一早就有。点解咧？咁因为其实咧，原来古时啲人咧就唔同季节就烧唔同嘅木噶。我谂下又几有道理，因为啲树木唔同季节有唔同嘅生长噶嘛。 咁你哋佢啱啱先話麥啊開始生長嘅時候，你就斬咗嚟燒，咁呢啲等下俾你即係啲冇曬。咁所以咧，佢就唔同季節咧就燒唔同嘅木。咁往往去到呢個時間咧，就啱啱好呢個時間就係舊木換新木，即係清明前一日，舊木換新木。即係咁咧，變咗咧就係啲舊木就唔使，咁新木未曾生呢個火之前咧，鑽木取火啊嘛，最故事就唔准生火。食嘢咧就冇得煮食，食啲冷嘢。古時啲人啊食啲冷嘢，而家啲人食冷嘢開心啊，可以食壽司啊，可以食魚生啊。古時冇呢啲食噶嘛，咁所以咧個寒食節咧就係咁樣嚟。但係呢個根本喺甲子堆之前，係周朝嘅舊制嚟啊嘛，周初已經有。咁你如果你話好似從耳嘅故事咁。春秋初期啦，春秋初期其實都已經周朝已經過咗成四百年噶啦，咁所以咧應該話呢、這個同埋《論語》都有記載寒食呢樣嘢嘅， 係呢個故事咧，足下呢個故事咧，如果回想翻起嚟咧，我就嗰陣時喺五年班咧，小學五年班咧，就聽一位咧教赤毒嘅老師咧，係講俾我哋聽嘅，嚇、咁啊嗰個年代咧，因為我即係嗰陣時讀嗰啲天台學校嗰啲咧，咁嗰啲老師好多咧。就喺國內嚟嘅，咁就如果以香港個教師註冊制度咧，佢哋唔可以成為當年嘅所謂甲級教師嘅，咁所以好多時咧就走去啲私校啊、天台校咧就教若干年咧，就博個校長咧推薦佢讀嗰啲即係在職嘅師訓班，咁然之後咧讀完之後咧就可以成為甲級教師啊咁樣嘅。 其實本身佢都有學問㗎， 係好好。 尤其是中文嗰啲又根基好好 嘅。係啊，佢哋直頭唔使揸書咧就上堂咧就可以咧講到咧。五津六味嘅，我哋又聽得好係好好即係好好入耳嘅。 即係教你寫啲文言信係嘛？一開始就乜乜足下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咁佢哋就即係佢哋好多嘢咧個背景咧佢知得好清楚嘅。所以頭先阿飛哥你所講咧就話，即係比而家啲學校嗰啲學生有冇機會聽呢啲嘢咧？ 應該係咩科啊？你校長應該咩科個老師嚟講呢啲嘢最先？ 嗱，其實你中文科 定係淨係通識科啊？ 中文科都可以。如果你話小學咧，你社會科可能都可以。當然我細個聽就係嘅，中文科咁、那個老師佢講嘅，咁因為已經教曬升中試，考完升中試啦嘛，即係咁嘅情況。 不過你譬如你講起清明咧。其實是一個好好嘅，就對新一代嘅一個好好嘅教，因為除咗講古仔，講呢、這個戒支推個寒食節嘅古仔，講個清明嘅意思就是清明潔淨嗰啲叫清明。咁仲有一樣嘢咧，其實可以從個清明節講到嗰個中國文化嗰個哲學嗰、那個根基，因為裏邊講啊，我哋點解要清明掃墓咧？嗰方面咧，其實源於我哋中國文化嘅特色，叫咩？就叫做呢個《梁書》叫《梁義》嘅真子講法，叫做慎終追遠。 係 慎終追遠，文德歸厚矣。咁其實呢度咧啊，你校長其實都可以好多嘢發 揮。係啊係啊，其實呢樣就同我哋啲孝道係有關，因為你祭祖啊嘛。 啊， 咁其實歷書有記載嘅，佢話春分之後第十五日。 系 咁咧，就当时咧个天气就好清明， 系 万物咧都好结齐，所以清明咁，所以咧呢、這个时候嘅气节咧就系、是、系万物都系好睇落去好清新咁样嘅，所以叫做清明。清明系咁样嚟嘅，即系咁佢前一日就系寒食节啦。 初初唔系讲数和嘅，成日讲所以要踏青嘅嗰时去。 系啦系啦，慢慢演变出嚟嘅，演变成为咧就踏，因为有样嘢好奇怪嘅。嗱，如果我哋教咁多年書就知啦。每年咧係幾時就放清明節嘅咧？咁我哋有一日假期噶嘛，往往就係四月四號或者五號嘅。係，咁係西曆嘅喎。 係西曆噶。 係啊， 因為嗰個節氣跟太陽 係啦。飛哥講得啱啊，因為佢就係其實跟嘅西曆都係好科學噶嘛。係。咁其實清明咧亦都係春分後十五日，咁嗰日往往就吻合嘅。所以係好罕有咧，二十四氣節咧係同西方嗰啲係曆法係吻合，所以每年咧我哋按西曆四月四號或者四五號咧，你就預咗嗰日就放。 所以我哋中國嘅曆法咧，其實正確嘅名稱應該叫陰陽曆。 系， 因為你講節氣就係陽曆啦， 係啦， 就唔係陰曆啦， 啱 啊，陰陽曆啊，所以結合埋一齊， 呢個好有特色嘅， 係啊，呢個清明就 即係我哋因為放假，你因為你西曆咁啊，放聖誕節啊，即係係咁啊，即係Easter 咁樣，你好少會有一個曆喺度鬆，即係我用西曆嚟放嘅，即係我哋學校。 不過啊，李校長，其實嗰度唔淨止係孝道啊，你話慎終歸慎終追遠啊，追遠係講遠祖啊，慎終你其實好多好少。各地文化會 拜祖先嘅、嗯，就話美洲嘅原住民有，有我哋中國係咁樣。但如果你係祭祀祖先咧，你睇我就諗起嗰出電影啊，嗰出叫做《阿凡達》，佢哋就有棵祖先樹嘅，就個個喺度拜，唔知阿文炳卿有冇睇過 啊？有知道。 嗰個就好特色嘅，因為好有中國文化味道啫。依個你拜祖先，咁但係慎終追遠啊，好多人慎終追遠啊，慎終就慎你個父母嘅喪事，所以叫慎。敬咧就追遠啫，就喺追遠嘅時候咧，你要一種虔敬誠敬嘅心情。但係咩叫做啊？好，我想請教兩位就文德歸厚啊，個厚字啊，其實好深嘅。依個厚字嚟自《易經》裏面嘅坤卦，叫做厚德載物啊嘛。個人一厚咧，就好多嘢咧。如果這個學生嘅品格厚咧，就而家啲香港學生咧有個感覺就好難教，係咪你後 生？難嚇，即係你話要佢敦厚啊，你好難嘅。同埋而家啲學生咧，軟又唔得，硬又唔得嘅，係好唔容易嘅，好唔容易做嘅係。 所以柳宗元咪個叫柳宗元字子厚咯，個厚字好易有意思嘅，即係依個新亞孫嗰個校歌叫地薄厚啊嘛，天高明地薄厚，因為人一厚咧。好簡單，咩叫厚呢？其實我覺得，凡真厚嘅人咧，一定係盡責嘅。 厚道啊嘛， 厚道啊嘛，個人對人會即係全心盡力。 呢個字好正面嘅， 係啊， 係啊，係啊，係 啊，好嘅一個人格圖。所以問題你係從清明宋末去到能夠叫文德歸厚咧，即係成個教育咧，已經做咗個德育嘅。 一講到品德有個厚字就係好噶啦，唯一唔好可能就係講塊面啫。厚面皮就唔 好啦，变得厚黑啦， 厚黑又唔好啦。 好啦， 品德好。 好啊，文炳，我哋听首歌先，然后翻翻嚟咧，继续讲我哋今日讲嘅，从呢个中西节讲到个教育问题啦。咁啊，我哋听首歌咧就系郑少秋同埋汪明荃合唱嘅，叫做《欢乐年年》。 好应节啊！ 你听锣鼓响一片，声声送旧年。 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连连。 欢呼声、歌声响彻凌霄殿。 齐声恭祝你有个欢乐年， 个个懵懵共欢庆。恭喜发大财， 我要为你恭祝一句，事业永向前， 花开千万朵，生意长兴旺， 财运亨通，福星照，处处稳大钱， 声声要振聋欢庆， 杯杯要盛共欢宴。 百世共欢庆， 千载百世共。 又话已经同十六间酒店达成协议，提供大约4600间房间作隔离之用。夏国贤话，任何人在入境申报时意图隐瞒去过有关高风险地区，将会面临最高10年监禁。未有进行强制检测的国际底部旅客会被罚款1000英镑。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294点，跌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10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6，瑞士法郎0.894，加元1.275，人民币6.44，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41美元，卖出1840.0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雨带正系覆盖广东西部，并逐渐东移。预料该雨带会喺明早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听日初时雨势颇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听晚转吹和缓北风，雨势减弱，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6至19度。展望随即天色好转，早上清凉。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联合广播。 咦，你做乜嘢啊？ 抹窗啦，新年大扫除啊！ 喂，唔好成个身挨住只窗借力啊，好危险噶！ 我会小心噶啦。 开窗同闩窗唔使咁大力嘅，加啲润滑剂喺窗架度就得啦。有问题就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啦。 干净还干净，最紧要系安全啊！ 香港电台年30晚，广东广西，我上头猪香。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鸿钧，祝愿香港和全世界都可以远离病菌，所有东西都可以快点回复正轨。 大家好，我是 Stephanie 郑容，祝香港每一位市民都可以事事顺心，心里面有平安和喜乐，过好每一天。 2月11号晚上10点半， 香港电台第1、2、5台， 广东广西，我想投资香， 一起踏入牛年大年初一。 开心日报开心谜题本周冠军得主是 啱啱过咗嘅星期，胜出者系佢啊，男子陈淑兰， 系系我啊，我已经好耐冇呢个机会咧去分享我呢个赢嘅感受啦，因为我已经好耐冇赢过啦，所以呢一刻唔好俾我讲嘅，俾我感受一下呢一刻嘅荣耀。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每日一谜题，日日长知识。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埃塞俄比亚最近发生的内战，邻国厄立特里亚亦都被卷入其中。这个只有500万人口的国家，位于非洲东部之北，濒临红海，在二战之后曾经同埃塞俄比亚组成联邦，1962年被吞并，自此冲突不断。在1993年，联合国安排公投解决纷争之下，结果在同年正式独立。在19世纪，意大利亦都曾经殖民统治厄立特里亚，因此当地人民的日常饮食当中，薄饼、意粉和 cappuccino 泡沫咖啡等等都非常之普遍。不过厄立特里亚独立之后，摇身一变成为非洲最专制的国家。一党专制之余，亦都全面禁止反对声音，素有非洲北韩之称，经济亦都十分之落后。在当地，全国都没有提款机，人民必须要去到银行提款，每月不可以拿超过相等于2600港纸的货币，网络普及率亦都只有1%。如果要有一个手提电话号码，就必须要向政府申请， 更加不用說社交媒體了，媒體全部封鎖，大家只能夠看一個國營電視頻道。由於那裡實行強制性徵兵制，加上高壓統治，對異己嚴厲管控，製造了很多政治犯，令到不少年輕人對前途絕望，企圖偷渡出境，令到難民人數至今升至超過50万，成為全球第九大難民來源國。幸福再次證明不是必然的。南地球張翠容撰稿。 色無限 FM 九二香港電台第一台。 色無限， 色無限 知識。 個人意見節目《廣東廣西》現在開始。 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嗱，而家由每晚十一點開始咧，中文台咧就會有聯播嘅特別安排，所以我哋而家亦都同時歡迎第二台嘅朋友咧一齊收聽我哋嘅廣東廣西。今晚嘅話題咧就講呢個中西節日啦。咁啊，而喺直播室度有李盤勝校長，電話度咧有教育關注社嘅張文炳。阿文炳兄， 係， 咁啊，文炳兄，我想問問咧，頭先我哋講中西節咧就。中西節日講到西方過年，其實西方有個節日咧，香港學校都好似幾流行喎，係咪叫萬聖節啊？ 係 啊，好多嘢都有慶祝喎，好似美國咁樣咧，一路英國、美國咁樣，澳洲啊、新西蘭都有依啲咁樣嘅節日喎，萬聖節。 係嗱，呢一個咧，飛哥就即係我就覺得係教即係近呢，似乎就近呢即係二三十年咧。即是一个新的发展。你在我们那个年代呢，即是可能回到年什么叫万圣节呢都不知道，知道呢都不会当是什么一回事。但是呢即是过往这二三十年呢，学校呢是都似乎呢是渐渐呢将这个节日呢是放在眼内。在大概成20年前到呢，我已经在大学里面见到呢啲学生呢万圣节那天呢他们是即是有些活动的。如果从这些细节来说呢，他们整好多道具、啊、在不同的地方呢摆一些即是即是好像鬼这样的东西来吓吓人啊等等啊那些这样。那现在呢据说呢现在那些学校呢小即是好像啲小学那样呢、啊、即是甚至有些中学那样，他们都会呢是即是举办一些活动，咁令人知道呢是有万圣节的存在啊，同埋呢会有啲庆祝的。咁呢件事的起源呢似乎就是当年呢就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咁有一些即是所谓教界的专家呢就认为啊那些英文的水准呢就越来越下降啦，咁是可唔可以将呢个学英文嗰度呢是较为呢即是生活化啲呢，咁於是乎呢就有人提出呢就可以參考下呢個嘅即係啲國際學校，咁佢哋呢都會將啲西方嘅節日呢係擺喺佢哋學習嗰個範圍裏面咁樣。咁如比如話呢萬聖節咁樣，咁佢可以有啲嘅英文呢都比較容易啲係即係入口啊上手啊咁樣嘅咁樣。咁、啊、所以呢就即係變咗呢就將佢呢就引入咗呢係即係每一年呢學校嘅活動範圍裏面咁樣。咁啊，但系咧，即系我哋比對之下，我哋中國即系萬聖節就係西方嘅鬼節啦。咁我哋都有七月十四嚇，即係個盂蘭節啊咁樣。咁啊，即係相對之下咧，盂蘭節喺今日嘅青少年嚟講咧，我相信十個獎九個咧，一來唔知咩事，甚想知咩事咧，佢亦都唔即係完全冇興趣嘅。你每一年你見到喺街裏邊咧，七月十四嗰日咧。是除了有些中年或者以上的人士燒個街衣之外呢、啊、根本就不即大家都不會當那天是什麼事的、 咁所以即係變咗咧，我哋就會即係喺呢輯裏邊咧，或者我哋都花少少時間咧去睇下就點解我哋中國嘅傳統嘅習俗同埋啲節日咧，係相較於啲西方嘅節日咧，係而家係相形之下咧，係漸漸失色，同埋咧係不受重視已經係噶啦。同埋有啲亦都漸漸係即係忘懷咗噶啦，即係好似例如話那個七姐蛋啊，或者係三行裏面老班即係先師寶蛋啊等等呢啲咧，即係已經係冇人再提，冇人再講噶啦嚇。咁啊，所以咧就即係呢個都係似乎係即係值得我哋係探討一下咯嚇。 阿文炳兄，你講到嗰個盂蘭節咧，鬼節啦 嚇， 咁啊有14號。七月十四，有包埋七月十五啊，咁啊成个七月其实都系鬼节嘅。咁啊，民间咧，你见香港我哋咁多年来，我由细到大咧，即系烧家衣系好常见啊。另外有时候会见到嗰啲，我唔系好识听，我唔系潮州人，潮州唱盂兰节好中意，渔州盛会唱潮州 做大戏啊， 唱俾啲鬼听啊，有啲。咁啊。民間最近咧又引起人注意，因為有個教授啊，佢去執呢啲地啲製品咧，翻去整嚟食。我專登上網睇下呢個故事啊，因為聽到都幾諧俗，因為我由細到大，你行過你一定唔會執嗰啲製品去食噶嘛，係嘛？ 係啦， 咁我本來咧呢個教授因為有大陸背景啊，我以為佢會答人哋咧就話，我哋由細到大呢個共產主義咧，我哋無神論者嚟啊嘛，有乜所謂啊咁？即係佢又覺得你環保啊，唔好嘥咗啲嘢啊，咁又有啲道理噶。但係佢又唔係話佢無神論，佢話我都信有鬼神噶，不過。我專登夜晚十點先去執翻嚟啊！啲鬼都食完噶啦，其實啲鬼未食完嘅，佢食到十五啊！你七月十四去執，佢都未食完，咁啊引起啲人嘅注意啊！ 係 咁其實我睇咧，盂蘭節咧，嗰、那個盂蘭呢兩個字咧，個字面嘅意思咧就唔使理嘅，因為佢係拼音嚟嘅啫。因為我知道出自梵文啦，烏蘭巴納，烏蘭巴納佢係。系诶，冰咁咪就盂兰咯，你唔好以为盂好似坛罐咁啊，难啊难翻啊，完全冇关系嘅。但系佢又系话，即系搵个盘咧，就装住啲食物，去到俾啲鬼食，或者鬼打大开呢个鬼门关啊嘛吓。咁所以咧就又叫盂兰盘节嘅。咁所以呢个咧系呢个有啲由来嘅吓。咁啱咧，佢又同嗰个系中元节，因为三元噶嘛。三元就 系 正月十五第中元咧就係七月十五，跟住就係三元啊，嗰個應該係幾多月十五啊？十二月十五定係十月十五？總之三元啦嚇，好似係十月十五。咁咧三元裏邊嘅中元，咁亦都係鬼節嚟嘅。但係其實咧，我佢哋如果啲學生應該會知道咧，就唔係淨係睇下祭鬼祭鬼咁，其實佢都有係敬拜父母啊，因為木年救母故事啊，可能大家聽過。我係讀小學嘅時候，睇電視有個叫木蓮救母嘅係戲，哇！睇咗之後都津津有味嘅，嚇、即係個故事當然係可能係中國化咗啦。 而家啲學生教導嘅，我諗唔係好多人，除咗佛教學校 都冇乜幾可聽呢、這個， 都冇乜聽木蓮救母， 係冇聽過。 咁但係頭先阿文炳興講到話，而家學校度啊，李校長係咪都好流行？玩呢、這個 Halloween 啊 ，Halloween 係啊， 多唔多啊？ 嗱，我咧 以前係國際校友嘅， 係啦係啦。嗱，我都教咗成差唔多三十年書啊。咁係係約莫係十幾廿年前開始興起嘅。咁啊，啲學即係應該係國際校友先。咁跟住後，咁其實頭先阿文明講得好啱嘅，就點解呢啲學校會搞咧？咁其實主要係想趁個機會等學生學下英文。咁其實 Halloween 嗰日就唔係假期嚟，因為學校冇放假，咁啲學生都喺學校。因為佢 Halloween 揾啲時間咧，或者放學啦嚇，咁咧佢哋就可以扮鬼扮馬啊，或者做一下啲劇啊，咁啊搞一下咁樣，咁啊乘機啊要佢哋講英文。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原因嚟嘅。不過咧，我聽過一個真人真事啊。就我唔講邊間學校，都係間名校嚟嘅 ，Band One 學校嚟嘅。個校長咧，佢咧就話佢教書教咁多年書，佢由做老師做副校長，佢都係一搭落床就瞓得着嘅人。但佢做咗校長咧，第一年啫，佢就失眠啦。因為發生件咩事咧？因為基督教學校，咁佢學校咁多年都搞 Halloween 噶啦，咁突然間嗰年搞完 Halloween 咧，佢啱啱上任都幾個月啫嘛，佢係俾人投訴。投訴點解佢哋搞 Halloween 咧？你基督教學校嚟噶嘛？ 鬼節唔係基督教嘅， 係冇錯， 係嘛？你異端嚟嘅噃，咁樣咁啊，真係完全失咪觀。我喺學校搞咗，即係搞咗好多年喎，起碼都十年八年啦，我都冇事喎。我一做校長就出事啦，咁樣。咁我亦都聽牧師講過咧，佢話你哋唔好慶祝 Halloween。因為 Halloween 咧係嗰啲係同我哋基督教係無關係嘅， 佢應該係 Anglo-Saxon 嘅節日嚟嘅，一路傳到去美國啊、加拿大啊、澳洲啊、紐西蘭啊，呢啲全部都係所以叫做嗰個 Anglo-Saxon 嗰個咁樣 英國英國人嘅 英國嘅節日嚟，就 英國民族。 但係問題喺外國嚟講，譬如話想提高英文水平，其實對細蚊仔嚟講有糖果有糖果食啊，幾 好玩嘅，扮鬼扮馬最好玩。 扮鬼扮馬可以去拍門話攞糖果啊。 係啊係啊，扮到成面血啦咁樣嚇人。 呢個好似啊，文炳啊，我聽講你咧就都做過一個調查咧，就訪問過一啲每啲學校老師對呢個節日嘅睇法係咪啊？ 係啊， 你可以作少少簡單報告啊。 好啊好啊，即係其實咧，我問咗好多啲即係校長啊、老師啊，甚至啲家長啊咁樣。咁咧，佢哋咧就覺得咧就話係大家都有咁嘅同感噶啦，就話即係中國嗰啲傳統節日咧，係即係嗰個受重視嘅程度啊等等咧，係嗰個咩嘅走，即係一路咧係走下坡噶啦。咁而咧，其實就話啲節日究竟受唔受現社會嗰個重視咧，就好睇佢有冇個商業價值。如果有商業價值咧，可以商品化的話咧，咁自然咧，傳媒啊，同埋嗰啲嘅即係商業集團咧，就會將佢咧嚟到咧係高度咁嚟到去宣傳啊，成咁於是乎咧，就嗰啲嘅節日咧就會得以咧延續同埋受到重視。咁嗱，我哋而家睇下聖誕節肯定得啦，呢個農曆新年得啦，中秋節得啦。啊，同埋若干程度上，我復活節就得啦，因為咧呢啲都係可以咩噶嘛， 賣嘢 係啊，可以賣嘢噶嘛，係嘛？咁而咧就係咁，亦都有即係教界人士指出咧，佢話即係傳媒嘅個渲染力同埋中國歷史科唔被重視咧，係導致到喺呢方面有啲崇洋嘅現象。咁所以咧就培養中國國民身份嘅認同同埋中國文化嘅認識咧。咁啊，好重要。咁呢個咧，政府係有咁嘅責任。佢話，比如日本人哋能夠傳承好多日本嘅傳統文化、茶道啊、書法啊等等，就是、因為政府咧好識力去呢個推廣，民間度配合。咁所以呢啲都值得咧，係政府效法嘅。咁佢咁呢位校長佢指出，佢當年比如打貪污啦、垃圾蟲啦、家庭計劃，政府係好識得用呢個傳媒咧嚟到宣傳啊，作公眾教育，達到效果。咁點解呢個關於中國文化方面咧，佢就好似即係就好似有啲闊佬懶理咧咁樣？咁亦都有一位咧好資深嘅通識科老師，佢就話咧，香港一個中西文化交匯嘅城市，亦都受呢個全球化影響啦。咁西方嘅節日咧係好容易吸引到年輕人。咁而相對咧，係即係中國嘅節日咧，就會漸漸被忽視嘅。咁而咧就係、是，亦都咧係嗰個有一位校長咧，佢就即係講得比較咧係好擔憂。佢呢幾十年嚟咧，喺呢啲中國傳統嘅節日咧，好多漸漸咧係越嚟越唔受社會重視。咁啊，學校亦都冇咧把握機會教同埋去傳承。所以咧，佢將來唔單止係年青人啊，中年人、老年人咧對中國文化嘅冷淡同埋對中國疏離咧，都好難咧係扭轉噶啦。咁而咧有一位老師咧，佢就話：中國傳統嘅習俗咧，俾啲學生係一種老土嘅感覺。咁啊而咧對於呢個西方宗教節日嘅重視咧，就是、因為咧香港好多咧係教會學校，佢喺推廣宗教能夠咧係與時並進，喺方法咧亦都較為咧切合年青人嘅口味。佢相反一啲傳統中國宗教團體辦嘅學校咧，佢哋嘅宣傳教義等等活動咧，係較為千篇一律。推廣嘅方法咧，係從成年人嘅角度出發，所以相比之下咧，個效果咧就好唔同啦。咁而咧就即係萬聖節嗰度，我哋頭先已經講咗啦。咁而呢、這個即係商界好多時亦都借呢啲機會拓展呢、這個嗰啲嘅銷售線。咁例如話好似即係蘭桂坊嘅宣傳啊等等，咁就成為咗一個地標，咁年青人一個好向往去嘅地方嚇。咁、所以咧就即係凡此種種咧，就變咗咧係嗰個此消彼長咧就好明顯。咁有位家長咧就講得好精彩嘅，佢喺香港咧 就講求呢個效能同埋呢個嘅即係嗰個結果嘅。佢話好多父母咧，最終嘅目標就希望啲仔女咧升讀名校。佢未有疫情之前咧，啲同學咧就忙於補習啦、做功課啦，同埋參加咧係好多興趣班。仲點會有咁閒情日志去研究咩中國節日嘅來源啦？有時間都上下嗰啲咁嘅即係社交媒體啦、打機啦、追下韓星或者 hea 下啦咁。咁最緊要有假放。咁社會又急功近利嘅，學校課程咧又多又深，又要應付種種嘅測試。咁父母工作時間又長，咁點有咁精神時間去探討中國傳統嘅節日同文化咧？咁咁有一位即係資深嘅老師就咁講，佢中西文化同節日咧係可以融合並存嘅，亦都係有良性嘅互動。咁譬如好似即係個萬聖節活動咧，可以幫學生咧學習英文，喺教育上咧有可取之處嘅，咁就大致係咁上啦，飛哥。 哦，其實係咪萬聖節啊？李校長係咪真係學到英文咧？ 有啲幫助嘅，即係啲學生好開心啊嘛，難得佢哋好開心，咁又要佢可以講下，嗰日就講下英文啦咁。其實呢個亦都點解咁多學校會搞 Halloween 嘅原因嚟嘅，即係連啲基督教學校都搞。當然啦，即係俾人鬧就都難搞啲。 嗱，對啊，李校長對學生嚟講嘅。節日之受唔受佢哋重視咧，同埋最大考慮因就係有冇假放。 係啊， 所以農曆新年佢哋係 O K 嘅，雖然係中國節日，但係聖誕係多日多假期，復活節就多假期。所以依三個節日係最受歡迎嘅，因為係個連係假期。 所以香港學校特別多假期，因為你中西合璧啊嘛咁其實咧就係我哋你知道我哋學校咧放假咧通常咧就十幾日就聖誕節。十幾日又復活節，通常十日到啦嚇，咁啊最十至十幾日到啦。咁其實咧就係因為教育局咧就俾個自由度我哋去調教嘅，所以間學有啲唔同嘅，不過又唔會相差好遠嘅。因為佢有限制咗你每年最多可以放幾多日，每年咧翻學咧又唔可以少幾多日，咁你去度掂佢嘅啫。咁所以咁我試過我第二年做校長咧，我發覺一樣嘢喎，我哋做老師你估有一個咩問題咧就是？逢系呢長假期，我哋去旅行咧，就一定係好貴嘅。 唔係啊，係啊， 嚇，因為全世界放假嘛，啊、學生放假，老師話。以前我諗嗰樣嘢，不如咁啦，我哋有啲卡拉啦，嗱，譬如你復活節咁樣，我啊早啲放啦，啊早啲放，咁於是乎你好多學校後啲放啊嘛，咁你咪遲啲去旅行咯，嚇、啊、你喺復活節最尾嗰一兩日先出發去旅行咁，咁跟住都放假噶嘛，咁咪平啲。但係咧，跟住有老師同我講，校長冇啊，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學校放前放得早咁、然後尾你可以旅行啊，但佢仔唔係啊嘛， 係啊，佢以前 佢仔讀第二間學校噶嘛， 係啊， 咁個仔都冇得去旅行啊，結果所以最後都係咧，全香港啲學校都差唔多係嗰啲日子放假， 但 係去旅行一定貴噶啦，唔使諗。 凡正嗰啲咁嘅大假咧，我從來都唔去旅行， 因為好貴嘅係， 係一定喺屋企嘅， 係啊， 加啲淡季啊， 淡季係好平嘅， 係啊， 所以我哋做老師嗰啲咧，你預咗退咗休，你先有得去平去旅行。 係啊，好多老師校長都係諗住留翻嗰啲即係需要長啲嘅時間啊，多啲即係多啲嘅地方可以一齊即係合拼埋去嗰啲咧，就等到退咗休先去咯。 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啊，文炳，我哋聽首歌啊，David Bowie 唱嘅《Valentine's Day》。Valentine told me who's to go.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晚上七点起，将土瓜湾乐山道桥裕大厦同乐山道桥发大厦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要在听日凌晨两点前接受检测。政府的目标是听朝早七点半左右完成行动。有住在桥裕大厦的居民表示，当局认为有问题和需要，他就会配合，认为接受检测之后会感到安心。亦有桥发大厦居民对行动感到突然和无奈，表示大厦最近没有确诊个案，认为围封的准则不清晰。当局指桥裕大厦和桥发大厦虽然近期没有确诊个案，但由于污水样本曾经呈阳性，经评估楼宇状况和可能感染风险之后，为审慎起见，决定采取围封行动。到武汉追溯新型冠状病毒源头的世卫专家组和中方专家举行简报会。中方组长梁万年表示，无迹象表明武汉在2019年12月前已经出现新型冠状病毒传播。虽然病毒可以透过动物传播，但至今未能确认将病毒传播给人类的动物宿主。又说有研究显示，病毒可以透过冷冻链产品进行长距离传播。世卫专家安巴雷克认为，病毒非常不可能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出来，很可能是透过中间物种传给人类。英国卫生大臣夏国贤表示，下星期一起收紧边境管制措施，要求从高风险。要求从最高风险国家及地区抵达英格兰的人在酒店隔离，防范变种新型冠状病毒传入。夏国贤说，当局正是建立新的酒店隔离系统，每名旅客启程前都要先预订指定隔离酒店的房间，并支付1750英镑。当局会安排保安员在酒店驻守。他又说，已经和16间酒店达成协议，提供大约4600间房间作隔离之用。夏国贤说，任何人在入境申报时意图隐瞒去过有关高风险地区，将会面临最高10年监禁。未有进行强制检测的国际底部旅客会被罚款1000英镑。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311点，跌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12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55，瑞士法郎0.894，加元1.273，人民币6.436，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21。澳元兑美元0.772，新西兰元兑美元0.7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3.51美元，卖出1844.4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晚上转吹和缓北风，雨势减弱，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6至19度。展望随即天色好转，早上清凉，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联合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嘅系欧嘉伦， 有陈燕平喺度，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倾一啲咧系热门时事话题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 位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 都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电话机旁边呢度接通咗咩？ 主持陈燕婷、 欧嘉麟、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迎接新的一年，为自己身体健康要定下目标，有五大元素。 第一个就是心肺功能，第二个就是肌肉力量和持久的能力，第三就是我们身体的柔软度，第四就是身体肥瘦脂肪比例，第五样就是神经系统的松弛。 详情请听星期三钱佩卿、雷洪德在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25及普通话台联播的清晨爽利。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丁路德金曾经提名一行禅师为1967年嘅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佢话： 就我个人而言，我仲未认识其他人比呢一位温和嘅越南僧人更配得起呢一个嘅奖项。如果运用了他的和平理念，将可以为普世教会建立合一的运动，为四海之内的兄弟情谊，为人性建立一座纪念碑。 可惜该年度的诺贝尔委员会并没有颁出和平奖，但是2017年香港大学为了表扬一行禅师多年来在推动正念、和平以及喜乐所作出的贡献，颁发了荣誉博士的衔头俾一行禅师。 一直以来，一行禅师嘅法门结合初期佛教嘅教导、大乘佛教嘅唯识与禅宗，以及西方心理学嘅观点，教导素识观以及四念处嘅禅修方法。用相即呢个词，意思系相互依存，英文叫 interbeing， 嚟诠释波野呢、这个系源于花严宗嘅思想，可以作为禅宗嘅哲学基础。 本来所谓观看对一般人来讲是自然不过的事，但是一行禅师在《怎么看》这本书指出，大家相信自己的感知完整没有错，但是往往并非如此。 英文的 perception 这个字中文叫做想，中文的想字上半部是相，指外观，下半部是心。当大家想到某些事物，心里面就会创出它的影像，叫做相，但是很多时都是虚妄不实的。大家很容易将心对某些事物的影像和它的实相混淆。 这本书《怎么看》的译者张怡心是台湾大学政治系的学士，纽约大学的硕士，曾任职新闻记者、金融公关和出版编辑，现在是专职翻译和收集瑜伽哲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怎么看》，作者一行禅师，译者张怡心，由大快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 仲有最后半小时的广东广西，我哋今晚的题目咧就讲呢个中西节日。直播室度有李盘胜校长，有岑日飞，另外电话度咧有教育关注社的张文炳。啊，文炳兄， 系 嗱，我哋咧就头先提到咧呢个节日咧，其实都好同呢个实际嘅需要啊，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关系嘅。咁而家因应而家嘅 COVID-19 咧，其实有一个节日应该讲嘅。呢、这個就叫做重陽節，係嘛？阿李校長， 係係， 因為重陽節， 呢、 这個就係同瘟疫有關。 瘟疫有關 啊！你所以問題，重陽節點樣對付瘟疫，其實就可以俾我哋認識到話，而家同樣發生 COVID-19 呢件事， 係 係嘛？ 所以當時期咧，我哋見阿李校長，你可以講翻嗰只逃避瘟疫故事。 我就都係小學嘅時候聽 啊。哦，啊話你小學老師真係好驚。 係好多嘢講啦，其實係有老師成日講故事添。咁啊，即係有即係話會係有災難，佢要走上山啊，避咗，即係避咗災難。 環境 係啊， 南朝時個環境，咁佢就話個父母都死咗嘅。 係。 咁佢後來就識認識個先人，俾咗個叫做咩意思？即係降妖。嘅青龍劍俾佢，佢苦苦修練，就講明九月九日咧，就會有瘟疫到啦， 所以要走啦， 要走啦，咁就要嗱，但依個嗱同我哋而家區域大天有幫助喎，因為嗰時避依個瘟疫咧要點樣啊？要茱萸喎。茱萸就嗰啲香葉， 偏插茱萸少一人。 啊，依個係啊，王維啊，依個益山東兄弟嗰個嚇，咩先啊？依個獨在異鄉為異客啊嘛，每逢佳節倍思親，然後咧茱萸啊。就係問題，嗰啲香氣，咁而家香囊，即係擺喺個布袋度個香囊，要嚟避瘟疫、對付瘟疫，飲菊花酒。咁但係而家我哋都好難揾茱萸袋喎。 好難揾啊！ 啊，但係有樣嘢可以代替喎，李校長，咪整啲香油精油啊，有香味嘅香薰咯。 係啊， 係啊，係啊。即係呢個登山有避難，後嚟整整下就係重陽啊、拜祭啦。 係啊， 啊。咁其實咧，端午節都有類似喎。端午節其實因為五月五日 都係瘟疫， 係啊，其實又係噶，因為其實好嚴重嗰陣時，其實 嗰個五叫做惡月惡日 係 惡月惡日啊，兩個五啊嘛，同埋五就惡噶嘛。 端午個五最早期唔係而家即係下上午下午個五，係一二三四五個五，係端午係呢個五， 係 啊，即係五月五日咁啊，所以搞好多嘢都避。我細個唔知啊，因為我屋企人咧就點一支嘢喺度燒咧。我唔知，而家我知啊，後來我知啊，呢個原來係艾條嚟嘅。我聽過最早咧，啲艾草啊攞嚟插嘅啫，插幾樣嘢喺度避疫噶嘛。咁但係原來燒，後來原來燒呢啲艾草咧，成支好似雪卡咁大支啊，燒好耐嘅嚇。燒咧原來嗰啲煙咧就好似驅啊啲蚊蟲啊，防疫嘅。即係而家有一種叫做艾灸咧。 艾灸都係我都係 用呢啲㗎啦。我專登去學啊，因為咧你我五十歲，咦個肩就痛啊，即係呢五十肩啊嘛。咁原來你艾下佢咧，即係有啲穴位啊，肩仔咁艾下佢咧，咁你就會係舒緩咗你啲痛，即係呢個就叫艾灸。 有冇效啊？ 有效，治療方法嚟。 哦，係俾聽眾可以分享下喎，用艾灸。 將來可以傾下呢啲啊，即係其實呢個艾灸係一個好新，好即係唔係好舊，係一個係而家漸漸越嚟越人多知道。我試過有一次屋企艾咧，隔離屋投訴。 哦， 話你都發生咩事？ 味啊嘛。 係啊，我咪同管理長，我呢個叫艾灸啊。 所以依個啦，但係依家問題，你依個重陽節咧話要嚟對付瘟疫咧，飲菊花酒啊，要茱萸啲香葉咧，其實而家都改名咯。 係 1989年咧，內地改名嘅嗱，依個真係國民教育啊，就講啊，改咗做叫做敬老節啊。 係。 嗯。後來咧就到2012年咧就立法添啊，就正式定名叫老人節啊。 哦。 敬老點解會敬老咧？ 係。 係嘛？因為會敬老嗱，依啲其實又係真係話我哋講節日教育咧，對學生嚟講咧就話其實係好通識嘅， 係 啊，所以話啲聽眾Facebook 嗰啲聽眾話你哋做咩？而家問題嘅點解喺批緊東西科？你哋咁夠膽摸老虎屁股啊？嚟講依啲嘢，其實依啲係講中國文化嘅通識係嘛，冇涉及政治喎， 冇涉及。 但係你話敬老節嚟點解敬老咧？其实嗱，依啲就系又系中国文化特色啦，就系咩咧？因为重阳啊，就两个九， 系 九啊，九喺重阳啊嘛。我哋易经讲嘅凡阳咧就属伏九，阴就属六， 系 因为阴牛就以六叫，阳牛要九， 两个九首 重阳，两个九就九九重阳。但系九九咧，就同于个等候个九，好九好九，九九啊，久而久之嗰个九字咧。好久不見的九字咧，同音咁啊，九九咪即係長壽咯。 哦， 所以咪叫啲敬老啦。 咁難都俾佢諗得出。 敬祝啊，敬老意思就祝賀個長者長壽。 哦， 所以叫做老人節，叫做敬老節。 哦， 啊，變咗重陽啊，變咗另一款。 即係等於八月八日就爸爸節。 係啊， 又係攞個音啊， 攞個音要九九，九九咪長壽咯。 長壽 係嘛？所以依個就變咗，但端午咧就唔係。 端午其實你校長可以講下，喂，並唔係濟屈完喎。 係啊係啊，因為其實真唔知前年有㗎啦。 係啊，依、這個雲雲一多一篇好詳細嘅文章，端午考啊， 專門研究呢樣嘢啊。 係啊， 係啊，一唔係一多係私人嚟㗎。 啊，佢話吳越嘅習俗啊，依啲係佢哋嘅圖騰係龍嚟㗎。 係啊係啊， 所以點解爬龍即係後來變咗漢代咧，先至變咗留咗屈原嗰個咁嘅傳說。 後來越演越多，就一間又食粽啊，一間又話即係爬龍舟，其實一早都有爬龍舟嘅。其實有 是啊， 即係唔係淨係屈原之後才有。不過其實咧就係同屈原都有關嘅，因為佢點解會犯到咁即係全國啲人都會慶祝端午節，就同屈原嗰度有係呢件事令到佢更加猖狂。但其實屈原之前已經有㗎啦，已經有呢個端午節㗎啦。其實 但係問題而家韓國佬話係佢喎，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 佢韓國人係好奇怪啊，佢乜都係佢嘅。又話菲比斯，韓國人都有啊，游水好叻過菲比斯咧。但係咁，韓國有單嘢咧，佢話係佢咧，可能有啲係真嘅，因為佢話中秋節係佢嘅。因為北京大學有個教授咧，佢就做咗個研究。因為我哋歷來咧都話中秋節咧，我哋周禮都有記載叫仲秋啊嘛。 係啊， 仲即係中間啦，孔子叫仲尼，即係排第二啦嚇，即係一定有講阿哥㗎佢。咁你話仲秋，佢研究到佢話其實同呢個係無關。因為我哋中秋節幾時先至開始？即係其實本來話周禮都講仲秋，咁嗰個月咧冇講邊一日嘅，佢哋都會拜月嘅。因為古時啲人啊，見到太陽又拜，見到月拜，見到石又拜。咁但係咧一路都冇話好旺，好話慶祝中秋呢樣嘢，係直至到唐朝先有。咁啊，唐朝時期嘅今日嘅韓國啦，即係南北韓加埋嘅嗰陣時啊，嗰陣時其實分裂成幾個國家㗎。係 啊， 其中有一個叫新羅，因為佢高句麗新羅咁啊。 三三國時。 原來話新羅係由新羅傳過嚟俾唐朝， 哦、 整整下咧就變咗個中秋節。咁嗱呢個教授咁研究好似有啲根據啊，我唔知係咪真啊。但當然我哋以前就知道話應該係周禮已經有㗎啦，咁變咗就話而家中秋節咁啊，因為一路演化到而家咧就變咗中秋節。 而家就變咗即係越南咪有，日本就有，每個地方都有佢哋嘅中秋嘅慶典。 係 唔同呢個中秋節係最變咗最。涉及到國家最多 嘅，不過我啊咁睇嘅，就算真係原來中秋節係源於新羅啦，咁啫，咁都冇乜所謂嘅，即係唔係一定要源於中國先至叫做係中國，咁我覺得冇乜所謂。 但係你而家係韓國人，連話孔子都係佢哋。 咁啊，呢個又誇張咗少少啊，真係乜都係佢。 孔子係韓國人嚟嘅，佢話 乜都係佢哋。 佢話孔子係佢嘅， 係 嘛？咁啊，就不過不講開講咧，就話你唔係你孔子係邊個咧？但係如果講祭孔咧，最正統、最完備、最盛就係韓國。 係啱，佢哋保留得好， 好過你台灣， 保留得 好過內地。 係啊，保留得 好。啊，佢仲保留掛孔子講禮樂射書數咧，佢哋用仍然保持孔子教射箭嗰樣嘢。 不過佢哋， 但係佢中學教育咧要學射箭嘅， 係 香港冇啊。 佢哋個傳統好細，因為射箭好叻嘅，所以佢哋 係啊， 係。不過呢個南韓咧，講緊佢哋乜都認第一，乜都認叻咧。你即係佢呢個民族性都幾強嘅。因為我好記得好多年前啦，奧運會喺度舉行啊，佢乜都係佢贏，乜都要佢贏嘅。嚇，有時個連個評判都好似出啲蠱惑咧，佢贏嘅，係好誇張啊！嗰次好深印象，係啊，係。 不過飛哥近年咧，就即係中國大陸咧，對呢啲即係。傳統嘅節日咧都比較係重視嘅，尤其咧同嗰啲即係神宗追遠啊嗰啲咧，因為我記得咧，比如九十年代咁咧，翻去鄉下去即係所謂拜祖先啊，即係尤其嗰、個咩清明節啊嗰啲咧，佢哋係學校唔係假期嘅，咁咧就所以嗰啲學生嗰啲咧係去唔到嘅，咁但係而家佢哋去到嘅嚇。即係已經成為咗學校假期嘅。咁而講開咧，就話其實即係喺香港而家嗰啲嘅傳統嘅節日，比如過農曆年咧，我覺得嗰個係可以話，即係喺嗰個內容啊，同埋嗰個慶祝方面咧，係已經係變，即係變咗嘅。嗱，你記得咧，我哋以前即係後生或者細個嘅時候咧。嗰餐團年飯一定係年三十晚食噶嘛， 係 嘛？咁同埋咧，不論咧你做咩行業好咩好咧，大家一定會咧趕翻屋企咧 團圓啦， 係屋企團年噶嘛。咁但係而家呢個傳統似乎咧漸漸都 淡咗好多 嘅，嚇、啊，即係淡咗好多。嗱、啊，第一好多時咧，而家啲人係講避年，咁啊過年咧即係可能年尾嗰三日已經走噶啦， 係嘛？咁所以咧就嗰個團年咧就唔一定一年三十晚，同埋亦都咧大部分都唔會係喺屋企嗰度咧係圍爐圍台咁食飯嘅，就多數係去啲酒樓咁樣。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覺得係即係嗰個氣氛啊，同個形式啊，係已經係改變咗嘅嚇。咁啊，再加埋又冇咗啲炮仗啊，剩嗰啲啦，係嘛？咁所以即係個氣氛係明顯係淡薄咗嚇。 今年就麻煩啦，今年就未邊有酒樓食團年飯， 冇得食咯， 冇得食。 就話好多人咧，本來就趁呢個時間就翻鄉下過年啊，翻唔到啊，即係唔俾你回鄉嘅內地都係一樣啊， 係 嘛？因為呢個疫情關係啊，而家今年係最淡嘅一年啊， 咁係 過年啊，全部都係嘛？ 所以而家就即係當然啦，嗰啲飲食界就要求就話，即係年尾嗰幾日應該放寬下，等我哋可以做翻啲生意。咁政府就唔肯讓步啦，咁所以咧就。即系而家都估计话过咗年之后咧，即系都可能会有唔少食肆咧。 外卖可能有得做、啊，你有啲外卖啲盘菜咧，咁你团年咪翻去食盘菜咯，咁有得做下、啊。 喂，而家有个好消息咧，就话问题就话我哋早两日啲朋友先知，今年天气唔好拜年啊！你一拜年又嗰度啱啱就有个人中招，然后即刻围封，唔走得。而家就林郑宣布话：，哇，过年时期唔会围封，唔会围封，你又可以安心去过拜年。拜年唔走得就因为围封， 系嘛？咁悭翻啲利是。 琴日两日未发问啊，嗰个人喺我区度啱去 ATM 揿机攞钱就即刻唔走得啦，已经。啱啱就圍封嘅。 咁過去呢一年，如果逢係有外賣類嘅嘢，可能都有得做下啦。月餅會唔會都話賣得下咧？即係如果咁樣，即係你因為你都攞走啫嘛，即係唔係喺度食噶嘛，屋企食啫。 今年過年最好賣咪盤菜咯。 盤菜係啊。 哇！到都到處買盤菜，整盤菜。唯一可以做就盤菜咯。 其實盤菜都幾好，因為咧唔使傷腦筋啊。有時咧，哎呀，年三十晚都好傷腦筋。 整咩餸咧？咁係嘛？ 係 啊。咁今年我諗係盤菜係主導㗎啦，啊、所以你睇見啲酒樓差唔多間間都 間間都整盤菜， 係啊，間間都整盤菜咯， 咁你自己煲個湯，整個盤菜咁咪掂咯， 係 係嘛，蒸條魚咁就係全年飯㗎啦，可以搞掂㗎啦，已經，係嘛，只可以咁嚟過呢個節日㗎啦，係嘛，係嘛，學生係慘啲，而家問題係阿李校長而家學生全部都要上網噶咯， 係啊，不過咁，我哋都有係可以三分一學生可以翻啊，遲啲嚇，即之前係六分一，即係而家因為啱啱過年之後就有放年假啦嚇，咁都有係學生都可以翻下嚟，只不過就翻唔到咁多啫，咁但都好過冇啊，好過冇完全冇得翻就好弊啊，嚇，即係都見唔到啲學生，咁今年都係比較困難嘅。其實我哋最擔心係咩咧？最擔心係中六嗰個mock exam。我去年咧啲學生考唔到 mock exam 噶，結果我要佢哋網上考，網上考就好撈教嘅，網上即係差唔多係一個練習嚟嘅啫，因為都要即係 open book 噶啦，你網度考。今年好，今年都考到嘅，今年而家都啱考完，啱啱考完。 唔係你學教學咧就面授緊要，但係問題因為疫情關係咧，因為而家疫情關係關涉及到節咧，我哋聽過最，我啱啱早兩日先聽個銀行界朋友講，佢間銀行咧。我唔講邊間咧，就話嗰、那個office 啊，就減咗成三分二，剩翻三分一。 哦， 亦因為人哋翻唔到工， 係 要喺屋企做，咁要成為咧就係一個要應對疫情嘅一個安排。但係據講咧，疫情過後都係維持咁樣嘅疲憊。 咁弊 嚇，即係唔再租多啲啦，減輕鋪租喺個 office 租金貴啊嘛。係嘛？咁變咗常態。咁呢個就係銀行要係咁樣喎，學校唔會嘛，會係話會為常態話一半上堂，一半喺網上睇噶嘛。 係噶係噶，即係都其實都冇得休息嘅，老師都係要教咁多書嘅，其實動多添，即係要網上教嘅。 所以頭先阿飛哥你講話嗰啲叫 work from home 啊嘛，即係屋企嗰度做嘢啊嘛。咁啊，所以呢樣嘢咧，即係當然題外話咧，對嗰啲商業樓宇嗰啲租行咧，嗰啲租金咧係有嗰個下壓力嘅，即係因為。過咗個疫情之後，佢哋有啲仍然維持翻呢種咁嘅營運方式，係嘛？ 所以而家你話學校放嗰啲咩節咩節咧，啲學生更加淡，因為日日都放假咁滯啊！即係又就算又網課咁樣，其實佢喺屋企嘅啫嘛，所以就更加淡喎！呢啲節日啊， 嚇，少咗學校嗰度，大家即係聚埋一齊啊嘛，係嘛？ 啊，調轉而家佢哋好多想翻學啊，因為日日都喺屋企好悶啊，係 啊。 其實即係你話響透過嗰啲咁嘅所謂 Zoom 嘅教學嗰、那個效果，大家都諗到啦。點會同嗰、那個即係面對面嗰個學習嗰度，即係教師響班房裏面教學生嗰種效果，我覺得係爭咗一橛嘅。 係啊，係。咁我啊發覺一樣嘢，其實頭先我哋講起啦，如果講中國節日咧，即係節日何其多啊，好多嘅。加上我哋香港係一個中西合璧嘅地方， 所以就更加多。 更加多。如果 西又放，但係內地又冇放西方節日。 咁多係啊，佢哋唔會聖誕放十幾日噶嘛。嗱、我哋啊好多。咁嗱，當然啦，如果你話所有節日都學校都放假咧，我啊發覺你可能翻學翻工都。都少過你放假，所以不可以全部。 而家問題啦，我哋點止係中西節，連埋你佛誕都放啊！而家 係啊，放一日啊，係、啊。 佛誕過好在唔係話猶太個逾越節放假啫，嗰、那個就以色列人猶太人嘅節日喎，好重要嘅節日逾越節係。 咁、我哋以前咧就冇佛誕嘅，冇呢個假日嘅， 冇噶。 咁啊， 回歸後先有。 係啦、啊，董建華做咗特首之後咧，佢就後來就定咗呢個係假日。咁我學校就放假啦，咪、全香港都放假啦 取消咗英女王， 系啦，要減翻日，咁減英女王啊， 即取消英女王，但佢唔會話減，咪加翻個佛誕咯。 系咯，其實佛誕有啲故事啊，我哋叫玉佛節啊嘛，因為傳說佛陀出世嘅時候咧，就有啲水柱誒幫佢個嬰兒清潔啊，咁所以咧佢跟住就有玉佛啦。咁當然傳到嚟中國又話有九條龍噴啲水幫佢清潔噶嘛，嚇、即係有啲咁嘅故事啊。佛陀即係王子嚟噶嘛，嚇咁佢呢個誕辰咧就喺佛教就咁就四月八號嘅喎，但係根據當時嘅曆法就唔係四月八號，佢將個曆法計翻嚟到去中國曆咧就四月八號，咁所以漢傳佛教咧都係基本係四月八號，日本嗰啲都係四月初八，咁嗰日咧就係玉佛節啦。 咁啊，而家咧都有啲即係學者咧即係。重新去追尋翻下呢啲即係中國嗰個文化同埋習俗啊，咁樣同啲傳統咁，咁希望佢哋能夠加倍即係努力啦，即係令到我哋呢啲即係傳統嘅文化節日啊，同埋嗰啲習俗咧，唔會隨住時代咧而咧即係變咗係好似即係消失咁啦。 不，我諗譬如話佛教學校梗係會講好多佛陀啲故事啊咁，但如果你我哋香港好多基督教學校嘅，咁嗰啲應該就唔會講咁多嘅。咁放假咪放假咯咁，譬如話好似呢啲，我哋其實我哋呢啲常識應該都知道，你放就放假，唔知咩事。譬如話佛陀咧，可能有啲人都唔知道，其實佛陀我哋話印度咁，其實印度佛教其實佢出生嘅地方咧係南尼泊爾， 係 不過古時嘅尼泊爾咧都係屬於印度好大嗰陣時啊，都係屬於印度嘅一部分，所以係古印度嘅嚴格嚟講應該 一嗰時講阿巴利文嘅 係啦，係因為古印度嘅佛教嚇、古印度出生於古印度。 好啦，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講下聽晚嘅節目咧，就係呢個林以樂同埋請到呢個嘉賓係余德純博士講嘅題目叫做路難行，但係沿途風景都係美嘅。咁啊，跟住咧就係星期四咧就係啊依個連沙晚，咁啊港台安排咗一個黃大仙祈福嘅、 你有份 係 嘛？ 係，咁啊就講埋依個啊上頭柱香嘅由來啊，講埋依個你連啊上頭柱香嗰啲經驗分享 啊， 講埋啊，我有聽到啲宣傳， 係啊，咁啊好啊，最後就播翻首歌就係Twins 主唱嘅《你最紅》，拜拜， 拜拜， 身體健康啊！